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今天早上明显感觉气温有点低啊，提示一下大家，现在早晚还是真的很凉很凉，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易感人群啊，这时候千万千万别感冒啊。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都有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值得咱们共同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明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个会议上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呢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恢复，新动能不断增强，主要宏观指标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那前三季度咱们国家的 GDP 同比增长9.8%，高于6%以上这个预期的目标，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同时呢，政治局会议也要求要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20大的胜利召开。另外呢，会议还要求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呢，是要提升效能，要更加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呢，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说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那就要说一下昨天的最新的消息啊，来自央行。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2021年，也就是今年本月度的15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也就是说降准来了。这一次的下调之后呢，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那据了解，这一次的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那对于这一次的降准呢，中国人民银行表示，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没有改变，这一次的降准是货币政策的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呢，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麻辣粉 MLF。同时呢，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以更好满足市场主体的需求。那我们呢也找了一位专家来分析一下啊，为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一次的降准有哪些核心的意义。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民生银行的首席研究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报道。 此时降准啊，不仅有空间，而且也有必要。一方面呢，我国明年经济工作仍面临不小的压力和挑战，降准啊是做好跨周期调节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全面降准 0.5%啊，有助于优化银行体系的资金结构，降低银行机构的资金成本，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啊进一步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这次降准啊并非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而是在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加大对中小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促进经济啊运行在合理区间。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全国粮食的生产数据，这个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是13657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267亿斤，增长2%，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以上保持在1.3万亿斤之上。继续来关注跟明年的宏观经济预期有关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昨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共同承办的2022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这个蓝皮书认为呢，明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较多。继续来关注这个蓝皮书的其他内容啊。明年呢，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较多，但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蓝皮书同时表示，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GDP 增长5%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下面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啊，昨天的收评来共同关注，沪指午后呢跳水翻绿，创业板是持续下探，跌幅超过2%，回补了一下下方的一个缺口。那权重股呢，大家今年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只股票宁德时代啊，超跌超过了4%，科创50指数大跌2.7%，有超过10只成分股的跌幅都超过了4%，像券商、银行、地产等等权重大幅冲高之后有一个回落，国防军工、绿色电力、煤炭、钢铁等等板块午后都纷纷转跌，午后呢异动拉升的像氢能源、元宇宙等等这些板块在尾盘的时候开始夸夸跳水，市场炸板股明显增多，但是 ST 板块表现又比较活跃，六号板块内仍然有超过20只股票是涨停的， CRO、 半导体、教育、锂电等等这些概念题材纷纷大幅下挫，总体上呢个股普遍下跌，有近3500只股票飘绿，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连续第32个交易日突破1亿。那截止到昨天的收盘，沪指微跌0.5%，深成指微跌0.93%，创业板指是微跌2.09%。北向资金呢是全天还维持了一个小幅的净买入啊，4亿，也是连续第4天净买入。不知道今天这个大盘的表现如何，现在还有6分钟开盘啊，昨天在收盘之后呢传出了一个降准的消息，不知道今天会对二级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振。来关注北京的消息啊，来关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最近举行了一个发布会，集中推介了5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税务业务的应用场景。那目前呢，市税务局增值税发票自动审批、自动验就、网上申领、物流配送的这个一条龙云服务啊，已经精准的服务了我市的180万户纳税主体。除了增值税发票一条龙的网上申领服务，市税务局呢还详细介绍了一个叫做定制易服务的专属税讯服务，就是税务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资讯啊，都会推送给大家，以及还有一个在线导办，可以实现远程的实时交互，二手房交易1分钟智能算税，以及智能退税、一键式自动到账等等这5大智能化的办税应用场景。 其实尤其是在我们进入这个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之后啊，有一些事情如果能够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或者利用线上的一些方式，能够让大家办好办尽快的把这个东西办好，还是很有帮助很有必要的。这个啊，我觉得主要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比如说呢自己是个体工商户，又不是特别懂税务这方面的一些消息，那我们利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就可以更好的完成您的在税务方面的一些需要完成的工作啊、步骤啊等等了。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昨天经国务院批准，12月6号，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新组建的中国物流集团由原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板块的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这四家企业为基础整合而成。同时呢，引入了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招商集域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形成紧密的战略协同。这个战略布局还是非常全面的。最后来关注几条大家熟悉的企业啊，首先来关注一下阿里吧。一年一度，阿里每年双十一之后的组织大调整如期而至。这一次的调整呢，涉及到了阿里巴巴的两位关键人物，可能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另外一位不是特别熟悉啊。一位叫戴珊，一位叫蒋凡。调整之前呢，他们分别是阿里第一个业务 B 系以及最重要业务淘系的两位大总裁。那现在呢，戴珊是从蒋凡手中接过了大淘宝，也就是天猫事业部。蒋凡呢，将分管原来戴珊负责的全球速卖通和国际贸易这两个海外业务。两个人一个负责阿里在国内的零售和批发业务，一个则负责国外。那据了解呢，阿里在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和近20位事业群总裁之间，还增加了4个分管大总裁，他们分别是戴珊、张建峰、于永福和蒋凡，分别负责中国数字商业、云与科技、生活服务以及海外数字商业这四大板块，这也是阿里最核心的4位业务高管。来关注一下小红书。最近呢，央视新闻报道啊，称这个小红书涉嫌泄露未成年隐私以及内容审核不严问题。对此呢，小红书也迅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对报体所提及的审核漏放情况表示致歉。小红书说呢，说报道当中所提到的部分内容啊，在平台此前的未成年人专项回查当中已经被处理了。那另外，对于实名认证等问题，平台也会按照严格的相关规定对用户要求实名认证，包括新注册用户及发布笔记评论用户都需要绑定一个个人的手机号，专业认证带货用户则需要上传个人身份证。小红书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最近平台将会启动新一轮的未成年治理专项，以提升未成年用户和相关内容的识别能力，重点针对未成年人短视频内容、评论区画风等问题展开治理。同时，小红书也恳请广大用户通过平台举报的渠道，对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和账号进行举报，平台会第一时间处理。最后来看一下 B 站吧。昨天 B 站宣布上线 8K 超高清视频画质，同时呢面向 UP 主提供画质提升的 4K 超分功能。据官方介绍， B 站也是国内第一家支持 UP 主上传 8K 视频的平台。 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融资领域的新消息了啊！最近有一条这样的一条新消息，最近的设计师运动服品牌 Maya Active， 它的中文名字就叫 Maya， 在最近呢是完成了近1亿元的 C 轮融资，这一轮融资由百利国际战略投资，融资呢将会用于继续研发产品、拓展线下渠道、提升仓储物流等等运营的效率，还有品牌推广。那此前呢 ，Maya Active 已经宣布完成了三轮融资，投资方也非常明星啊，像红杉啊、华人文。华创等等都是知名机构。这个 Maya Active 对于很多爱美以及爱运动的女孩来说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品牌已经不再陌生了。它是创立于2016年的，直接垂直切入到了中国的女性运动市场，主打专为亚洲女性打造的设计师运动服饰。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啊，这2021年这一闭眼一睁眼又要过去了啊，咱们很多行业都开始进入了一个盘点期。今天咱们就说点轻松的，来聊聊电影市场。啊，其实说轻松啊，其中还是有一些相对沉重的部分，就是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整个国内的一个票房啊，跟疫情之前这个水准还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当中，还是有很多点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关注。比如说，今天咱们一起不妨来关注一下今年的进口大片儿。实际上，在前些年啊，说到比如说好莱坞大片儿啊、迪士尼制作呀、等等啊、皮克斯动画呀等等，这些大家都认为是口碑以及票房的一个保障，但是。似乎这两年这个情形开始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大家呢也不妨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今年看过几部进口电影，感觉怎么样，拍的好不好，这钱花的值不值，以后还会不会看啊，可以都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和聊一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位专业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幕后的一些故事。一会儿见了各位。 CPI PPI PMI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雪然在早间守候大家啊。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正在聊天室跟大家互动的有关进口大片的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白猫黑猫说，我今年一共看了2部进口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和007无暇赴死。哥斯拉大战金刚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看的，应该是原来的片子吧。红果说，今年我进口电影没看，但国产大片看了几部，前两天还去看了一个电影叫铁道英雄。张慕容说，今年因为疫情啊，只去了电影院一次，是看了一部纪录片电影，也是一部国产电影啊。水镜说，我今年在家，今天啊是在家看的《长津湖》。然后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8398说，我今年只在电影院看了一部进口电影，在线下看了很多部，大概十几部啊。泪落心田也说了，说我今年只看了007无暇赴死。哎，这007被提名的这个次数还是很高的啊。时尚2019说，我看了一部007，还有前不久的银行家。哟，那您的这个看进口大片的这个还挺多元的啊！这银行家也是我前两天也刚刚看了。5755说，主持人好，今年疫情啊，我就没有外出去看电影，我就在家追剧了。特梅普说，我记得今年年初看了《信条》啊，我刚才看恍惚看到有一位听众还说了，今年看到了那个进口大片，看的是《沙丘》。所以今天我们啊，时尚2019说的，说我今年看 看了沙丘，但是我怎么觉得云里雾里的，看得我都睡着了，感觉这钱花的有点冤枉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聊一下这个今年的整个我们这个电影市场当中的一些进口大片吧。因为其实说到进口电影啊，在前两年呢都是大家觉得又叫好又叫座的一些口碑的一些片子，但是呢好像今年大家对于很多进口大片的口碑就表现平平。比如说啊，我们拿今年国产电影拿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来看，现在国产片呢已经贡献了像长津湖、你好李焕英等等，这两部票房是已经达到了50亿加，唐人街探案三年初的电影票房呢也是达到了45亿加，这三部电影啊已经成功进入到了中国票房榜的前10名，同时票房10亿加的电影也出现了6部。而就在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的前10名当中，咱们可以看看位列第7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是进口片。所以呢跟国内今年国产片的繁荣相比啊，好像进口片的市场表现比较一般，跟国产片的一些头部梯队的差距都相对来说比较明显。那今年呢只进口片当中只有17部是破亿的，其中破10亿的是《速度和激情9》以及《哥斯拉大战金刚》，分别是位列今年年度票房的第5和第8名。而在疫情之前的2018-2019年，国内市场上分别是出现了39部和42部票房破亿的进口片，所以今年的数据啊，跟往年相比还是差了挺多的。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背后有什么大家共同想要关注到的一些这个要点呢？我们跟今天的嘉宾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来自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孙嘉山老师。嘉山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嘉山老师，刚才我给大家啪啪啪啪列了一大堆数据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今年进口大片的表现跟以往差距有点大，同时跟咱们今年的国产电影这个表现也差距有点大，这是他们退步了还是咱们前进了？您怎么看？ 这个情况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嗯， 偶然性呢，显然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嗯， 这2-3年呢，相关的这个大片的制作呢，没那么从容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因为我们说好莱坞大片，它的这个关键词除了好莱坞之外，就是大片儿，而任何大片儿它的制作都不会是说3-2个月就搞定，它可能都要有1-2年的这么一个制作周期。 嗯， 对，至少要超过半年，8个月到10个月才能搞定，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好多好多因素，从剧本的早期开发到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成为 B 选项的这个数字特效的这么制作，包括后期的剪辑宣发，没有听说哪个大片在8到10个月之内就迅速上线。对， 嗯。所以这个时间周期一般都很长，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就是咱们之前其实也多次聊到过这个问题啊，就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就你很多工作其实挺难做的。我前两天还听说有一部电视剧啊，它不是电影，它呢要涉及到国内跟国外的很多场景。后来我听说这个国内国外的场景是怎么拍的呢？就是国内的场景在国内拍，国外同时并行一条线在国外拍，然后再回来把它集合成一个场景当中。这其实对于特效的考验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在疫情之下有些确实也没办法，只能用一些折中的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您刚才说有偶然性也有客观原因，对吧？客观原因咱们说了，这偶然性您觉得怎么看呢？ 偶然性就是刚才指这个我们这个新冠疫情这个特殊状态下， 嗯， 所以导致就是我们这种尤其是好莱坞大片， 嗯， 它是一个跨国的这么一个制作的这么一个生产流程， 嗯， 它是一个全球性或者大区域性协作，所以这个由于疫情所造成这个偶然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 就是这里面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背后的这个客观原因和这个必然性问题。 嗯， 因为确确实实，好莱坞电影的吸引力呢，并不是说到了2021年才开始下降。 嗯， 确确实实从2018年开始，这个趋势特征就比较明显了。通俗的说，就是忽然间大家感觉在尤其是在《复仇者联盟4》之后，就是漫威电影开始第一阶段完成之后，突然间感觉呢，好莱坞大片不香了，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嗯， 而如果作为一个纵向的比较呢，就是好莱坞电影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像过去那么大的号召力了。 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也确实是这一周期我们所必须要面临的这么一个文化特点。 嗯， 因为我们国家的电影票房在2010年过了100亿之后呢，确确实实在过去10到12年，过去一个轮回吧，有了这么一个每年这么一个指数性的增长，确实到了2019年左右呢，就是在疫情之前呢，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而在这一阶段呢，我们小镇青年的这么一个文化经验，也就是说，我国3-4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中西部地区，这些过去不在我们电影观众视野里的，或者是不是我们电影主力观众的这么一个观众人群，开始成为了我国电影观众的这么一个主力构成。那么这个问题就开始逐渐显现，如何去为他们生产和制作适合他们的口味、他们的特点、他们的需求的影视作品。这个不光是电影行业，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在电视领域也一样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嗯， 所以原有的好莱坞大片也好，好莱坞电影也好，对这一人群显然是没有有效覆盖的，没有有效的覆盖他们的这个诉求、口味、需求，还有他们的特点都不符合。 嗯， 所以这是在我们电影观众这个内部结构变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好莱坞大片、好莱坞电影这几年突然不香了，就是感觉这个吸引力在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下滑的趋势。对。 嗯，所以这实际上是刚才您说了值得关注的一些客观因素。确实，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跟我们大家互动的一些听众朋友啊，都在表示说这个007，就比如说今年被点名比较多的这007无暇赴死啊，就很多人都说它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热闹的那种进口大片，但是看完了之后好像觉得你再让你复述复述这电影到底讲的什么，可能很少也有人能够完全把它讲述出来。还有包括《速度与激情9》，我记得今年咱们也曾经请您一起跟我们大家聊过这个《速度与激情9》哈，它就属于那种大家都觉得哎应该不难看，所以我就奔着比如说跟朋友约会啊、情侣的约会啊可以去电影院去选择。你觉得基本上选这部片儿不会踩雷，但是呢，好像目前在我们的电影市场当中，我还有很多更值得我去探索欣赏的一些国产的大片，也觉得哎，好像他们也还不错。所以呢，在整个大家的这个选择上，好像你现在可选的余地会更宽广一些。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体验基本上现在是营造到了这种程度。那嘉仁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就是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了，不是他们一直维持在了一个水准，然后同时呢现在又受到了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那同时我们的制作水准也在提升。比如说刚才我们的那一大堆数据里，那大嘟噜数据里边说到了很多今年表现非常优异的国产大片，那这个是不是跟咱们国家电影制作的这个水准整体上升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啊？ 是的，确确实实，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嗯， 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市场规模这么一个效应所导致的这么一个必然结果。因为我们的票房规模开始在100亿，刚才讲100亿到600亿这个区间里，在这个快速拉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整个这个市场规模拉升了。然后在这个意义上的话，细分观众啊，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话，就是这个电影观众其实也是分对不同类型的诉求，它是有不同的一个清晰的这么一个表述的。 嗯， 就是比如说有一部分人群就愿意看那个爱情片，有一部分人群就愿意看武打片，有一部分人群就愿意看合家欢。 嗯， 而过去的电影呢，在生产的时候呢，或者在这个制作拍摄的时候呢，都觉得哎，那我要挣所有观众的那个钱啊，就是让所有观众都来买单看我。而现在的电影呢，那不用，那我就愿意看爱情片的来那个买单看我就行了，你愿意那个看武打片的去买票来看我就行了。所以这个细分类型的市场的这么一个深度挖掘呢，促进了我国电影这个制作的不断的提升。那你想，就是说过去说你想挣所有人的钱呢，这肯定是不容易的。 嗯， 那么你想挣一个特定群体的钱，这个也是要下功夫的，不是说张嘴就有。 嗯， 所以这是一个市场规模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另外呢，确确实实我们也不要就是过于贬低这个外国电影，好，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对我国电影工业的这么一个提升作用。 嗯， 确确实实在过去10到12年，过去一个轮回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这个国外电影工业呢，还是帮我国捋顺了我们整个影视的这个产业链条，就是影视也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的这么一个产物。 嗯， 所以这个产业链条就是通俗的说，各个环节该怎么办啊？就是有哪些东西我们没有，有哪些东西有，但是比较乱。这个 除了我们自己努力之外，刚才讲这个产业规模细分市场之外，也需要国外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啊，包括这些先进的生产模式啊，是需要帮我们梳理的。所以这个一内一外两个因素啊，所以在让我们看到在过去一个轮回，我们的影视工业的水平越来越高。 嗯嗯，我最近看到了您写的一篇文章啊，其实讲的是中国的长视频能够出海的一个主题。哎，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这个视角也很有意思，我们不妨来共同来再听您讲一讲。就是我们把这个大视野如果退后两步去看中国整个长视频的一个发展跟变化，咱们不仅仅局限于电影，咱们也可以把电视剧等等这些都囊括进去。实际上可能这个确实我是看了您的文章我才知道的，原来咱们中国制作的长视频现在都有能力出海，而且口碑还非常不错，这一点您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嗯，好，这背后呢确确实实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就是在世纪之交就是从我们中国电影，刚才您在开头的时候也提到，当时90年代还有引进每年10部限额引进国外优秀电影，其实主要指这个好莱坞大片儿。确确实实从90年代我们电影开始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吧，就是有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里在我们的院线，在我们的这个电影结构当中的话，好莱坞电影确确实实是一个碾压式的存在。 嗯， 但是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就在于，过去我们的常识突然间在这10年尤其是这5-6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忽然发现好莱坞它非常优秀，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并不是一个就是无限大的文化公约数，它也有没能覆盖的地方。比如说在我国，它就没能覆盖我国的3-4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没能覆盖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在我们电影产业概括就是没能覆盖我们小镇青年的文化经验。 嗯， 那么刚才您说的，我们退后两步，如果以一个国际视野来参照的话，其实在我国发生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特殊性，在世界其他国家也一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好莱坞其实没有像过去想象中那么大的这么一个文化覆盖，也有大量的盲区。然后这个盲区呢，就是在传统的影视领域，就是在传统的电视尤其电影领域呢，是没法在传统结构内部来完成的。这个就是这个探索和覆盖是在传统的影视内部是搞不定的。被谁搞定了呢？被我们这个长视频就是被我们这个互联网平台搞定了，被我们这个视频网站搞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短视频领域，我们现在已经是那个不能说所向披靡，也是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啊。这个 TikTok 什么之类的，包括小红书，在我国的台湾都出现了小红书时代的这么一个说法，就可见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文化影响和文化覆盖有多大。但是在长视频领域呢，我国其实也开始在走出去，所以这个走出去的逻辑在这里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有效地处理了我国以小镇青年文化经验为代表的过去好莱坞所没覆盖到的领域。我们在我们内部过去这10到12年这一个轮回踩稳走实之后，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出去，虽然没有像短视频领域那么痛快，但是这一步一步地走出去相较于我国传统的影视行业，尤其传统的电影，跟传统的电影相比的话，这个走出的力度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旁证了，就是我们这个作为特殊的这个当代的这个一个特殊的相对特殊的文艺类型的生产，其实是由我们这个互联网平台，由视频网站所弥补或者是说所替代了传统影视覆盖不到的区域，被我们这个视频网站被我们这个互联网平台也拿下了。而这也并不是我们中国特殊性，在比如说像北美的话，像奈飞迪士尼就这些平台型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这些长视频网站其实也在北美站稳了脚跟之后，也开始不断的走出去，尤其是奈飞，它走出去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嗯，对，这个奈飞确实是我们现在要提视频网站必须要提的一个老大哥，人家就是咱们国家也有很多视频网站啊，对吧？刚才您也说了，就是他们也制造了很多也制作了很多长视频啊，这实际上是满足了不同层次大家对于长视频不同内容的一个文化需求。嘉诚老师您还在吗？在线吗？ 在在， 哎，就是他们其实是满足了不同人群对视频内容的一个不同的需求，但是不一样的就是人家盈利能力稍强一些哈。 对，这个也和地区的这个特殊性有关系，因为北美的文化市场还是比我们要成熟一些，而我国这个就是无论是说互联网平台还是说这个长视频网站，它的这个发展周期其实也没有那么长，而且必然要根植于我国影视的这个土壤，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吧，就是我们还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战略空间。对， 嗯，好，今天实际上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嘉山老师一起来讨论了一下，其实今年你看这个一年就又要结尾了，我们说今年的电影市场当中呢有一些特点，其实在年中的几次大的电影档期的前后，我们也都请嘉山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下总结，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啊，嘉山老师，我们看今年电影市场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就是有很多国产大片还是非常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以及就是我们观影人群的这些心理的动向，比如说今年的很多大片，刚才我们听众一直在提的这些，以及进口大片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您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今年的电影市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今年的这个特点呢，还是我们这个主旋律和国产电影啊，就是继续有着稳定的表现，然后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票房当中的这个作用呢越来越突出。对， 同时呢，我觉得也受益于刚才您一直说的我们小镇青年的他们这一部分的大的市场群体的不断的被挖掘哈。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在说，今年实际上看国产片的几率都要更高一些，哪怕是大家在线下在家里可能点播量比较靠前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些影片。那未来呢，还是结合我们现在电影市场的一个实际，以及咱们像刚才说的后退两步，去看一下我们整个国内市场的一个大盘子，以及我们整个长视频的一个生产制作，未来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样态？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国产大片的一个制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走出去的长视频又会是什么样子？您能不能再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描绘一下这个蓝图啊？ 这两年的情况呢，还是有非常特殊的这个就是个因素在，因为确确实实呢，就是新冠疫情的这个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这么长时间的持续，确确实实打乱了这个影视的这个生产节奏，所以有一些情况呢，我个人觉得没必要过于夸大，因为我国的这个影视的发展呢，在这几年呢，我们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各类节目当中的话，也一再聊到，就是还是看好它的长期发展。然后我国的这个国产电影现实题材主旋律都有着非常大的这个突破，就是这个成长空间也就是还有相当的想象力。但确实呢，随着这个我相信在未来疫情的逐渐稳定呢，就是好莱坞电影还是会有所反弹，包括美国的相当于美国的网生内容啊，美国的奈飞啊，美国的迪士尼家呀，他们的网生内容也会不断的就是那个沉淀之后不断的推出，就是因为他们长视频既然走出去了，他们在电影领域也早晚会有所表现。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在疫情之后面临一个比较激烈的文化 竞争的哎这样的一个格局。 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接下来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电影当然很好，但是不能因为这几年这两三年的这个特殊性，然后就是把一些特殊的东西当成想当然的事实。 也确实，你看刚才大家都夸过国产电影之后，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在说感觉这两年好像国产电影的题材也略单一了一些，是肯定进步，同时呢面临挑战，迎接明天更激烈的一个市场竞争，我觉得这是始终任何一个行业可能都不能忽视的关于未来的一些计划啊。非常感谢嘉山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客，一起咱们聊了一下中国，就尤其是今年咱们的一个国产电影市场，包括进口大片的一个表现，还有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关于啊咱们长视频走出去这件事儿，接下来是不是咱们可以再找一个大一点的这个主题，然后咱们再找一个比较 长一点的时间，请嘉山老师详细给咱们聊一聊。有几个听众给我发了悄悄话说啊，之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中国长视频走出去的这一类的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啊。那嘉山老师，咱们下一次再约一个时间，咱们再来展开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吧？因为我听说像奈飞实际上也跟就是也买了中国电视剧的一些版权，然后在海外播出，实际上口碑还不错。比如说像那个《三十而已》，就好像就被奈飞买了，是吧？ 对，还有那个前几年的《天盛长歌》《白夜追凶》，还有《风味人间潮汕》，都有那个对。 对对，实际上这些长视频也都走出去了，而且走的还挺好。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国内观众来说，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过这件事儿啊。所以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咱们下周找一期跟您展开来聊一聊，好吧？ 嗯，好的。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本期节目就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咱们就挂线了，拜拜。 好，谢谢，再见，谢谢。 哎，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啊！一年要结尾了，各个行业也都在进入总结，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今年都看了哪些电影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更多热点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一起狂奔，虽然